第六课，他们学校在山上。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，学校。二，真远。三，附近。四，东西。五，宿舍。六，山上。七，地方。八，大楼。九，朋友。十，里面。